初夏时光，与读者相约书海淘金。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黑暗，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上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的法官呢，跟大家介绍了5起涉及到这种保险的纠纷。那其实呢，保险的纠纷是多种多样，现在很多朋友都通过购买保险的方式来分担风险。那其中呢，我们大家最为熟悉的一类保险应该说就是车险了啊，因为现在呢，很多朋友手里都有自己的车，而且呢，车辆啊，在路上行驶就一定要上保险啊，不管是您只上了交强险，还是说呢也上了这个商业三者险，那一旦出险了之后啊，涉及到保险赔偿的问题，双方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话，就很容易哈诉诸法律。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跟大家说一种特殊的交通事故引发的保险赔偿纠纷，就是这个网约车的交通事故的保险赔偿纠纷。在这种情况之下，保险公司到底是不是应该赔偿网约车所造成的交通事故的保险的损失呢？这类案件又有怎样的情况呢？我们会在除了今天之外的接下来的几天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说涉及到网约车的交通事故，也跟大家说说交通事故处理的一些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铁路运输法院民事审判庭的韩武法官。韩法官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韩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啊涉及到这种网约车的案件。那么这个网约车呀，我们先要从这个网约车这个车的这个情况，包括车主的这个情况跟大家讲一讲。您先把这个跟大家说一说。 近两年这个网约车的话题啊，是近两年呢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话题，由此而来的话呢，它也是在保险纠纷里面也涉及到了某些跟网约车相关的一些案例。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例呢，就是关于网约车引起的一起保险纠纷啊。就说这个吕先生啊，他就是在一个家具厂上班，平常呢，也是闲着没事的话，也是注册了一个滴滴打车平台的一个账号。在工作之余呢，就是借此拉个私活，挣点外快。 就是有工作的时候忙工作， 对 啊，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就拉点私活，是吧？ 对对对。 那这辆车，他从事这个网约车经营的这辆车，又是他什么时候买的？这个车当时投的保险的情况，包括这个车辆的使用情况，这个您跟大家也讲一讲。 是这个车的话呢，它是属于自己的私家车，然后呢，就是每年也是按照正常的按照私家车的那种使用性质投保了交强险以及商业险。这个商业险呢，也包括车辆损失险，包括三者险，保额呢也基本上都是在30万左右，也就是跟这个车的那个购买的价值相当的一个保额。 那么也就按照您刚才的介绍，就这辆车呢，吕先生也既有自己私用， 对， 还有拉着家人出去这样的一个私用，那么有时候也是用来挣钱， 也是这对 是吧？ 没错，就是这样。 对，其实这样的事儿啊，如果不发生交通事故的话，其实也就暂时也就这样了啊，暂时哈、啊， 是、 啊、因为但现在北京市有最新的规定哈、啊，咱们另说。那么在这起案件发生这段时间，可能李先生一直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状况。 对， 那后来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也就是在那个16年的10月8号啊，也是在一个周末，然后也是在周末的时候，先生呢也是在工作之余、 嗯、 想着是借周末的时间想挣点闲钱拉点外快，他就是在当天晚上的就是凌晨12点钟，然后开车去接单，一直到凌晨3点54分左右，然后一直处于这个接单的状态，当天晚上一共接了有6单。 哦，那他够拼命的，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出来拉活， 是 那他不睡觉啊， 所以呢 太疲惫了呀， 所以呢这就直接导致就是他在拉完最后一单的时候， 嗯， 在返回的路上，就是因为过度疲劳， 嗯， 在过度疲劳的状态之下呢，不慎就是撞到了路边所停的车辆，一下撞了3辆车。对，因为路边停的车很多嘛，嗯嗯，他可能是撞到其中一辆，另外又刮上了另外一辆。 那个时候我们这位这个吕先生他的车上已经没有乘客了是吗？ 对， 他是在回家的路上。 对，他连续接完6单之后、嗯、正是在回去的路上、 哦、 也有可能是在接下一单的路上、 哦、 这个 现在就很难说了， 这个就很难说了、 嗯、 因为这个证据显示不出来这个。 嗯，那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了以后呢？ 交通事故发生了以后，这个吕先生呢在第一时间呢也报了交警，这个交警呢、 嗯、 也出了现场，经过现场勘查呢，认定吕先生对本次事故承担全部责任。 嗯， 也就是说，对于自己本车的损失以及他碰撞的其他几辆车的损失，他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哦，那承担全部责任的话，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吕先生是投保了相关的保险的， 对， 是吧？那按理说，吕先生就会认为说，这笔钱应该是由保险公司来出，反正是我的全责嘛。那么我修车的费用，其他几个车的损失都是保险公司来掏。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纠纷啊，这里面肯定阐释说了发生了事儿了。那到底在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呢？ 吕先生在发生事故之后呢，也是按照惯常的程序向保险公司啊报了险。 嗯， 这个保险公司呢也进行了对车辆进行了勘查，对这个车辆损失呢也进行了一个认定。但是呢经过对吕先生本人的调查，在了解这个事情的原委之后呢、 嗯、 保险公司啊做出了一个拒赔的决定。 理由是什么呢？ 他的理由呢就是因为这个吕先生啊他在投保的时候呢车辆使用性质是家庭自用，然后呢保险公司就认为呢吕先生呢从事滴滴打车的行为使用性质得以改变，就变成了一种营运的行为， 嗯， 就是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依照这个合同的约定呢以及保险法的规定，就保险公司就做出了一个拒赔的决定。 吕先生接滴滴的单，保险公司是怎么知道的呢？ 保险公司啊在那个庭审的时候也是提交了一份，就是这个吕先生在当晚在滴滴平台上所接单的一个记录。 但是保险公司主动去调查了是吗？ 是。 哦，那现在保险公司很聪明啊，他可能就是为了以防这种情况，他特意去调查了一下。 是因为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啊，这个保险公司首先对吕先生啊就是做了一个访谈笔录、 嗯、 就是了解相关的情况。对这一点呢吕先生自己并不否认，他就是说我确实是注册了这个滴滴打车软件，并且呢、 哦、 就像刚才说的、 嗯、 在闲暇之余就是也拉几个私活、嗯挣点小钱，这是他自己的那个、 他自己认可 想法，他自己认可。对这一点的话，并不是非常有争议。但是呢，吕先生呢， 嗯， 他坚持认为这个保险公司啊、 嗯、 是应该赔偿他的损失。 嗯，为什么他认为应该保险公司应该赔偿他的损失呢？ 对，然后他的理由呢，主要是有两点。 嗯、 第一点、两点呢，我只是平常就是在工作之余偶尔去拉拉私活， 嗯， 并不能像一个正常的一个出租车。那样进行一个连续的每天都进行的一个营运行为。 嗯， 首先他觉得他不是一个营运，他的使用性质呢也没有改变。 嗯， 他都说我还是私家车，我平常还是作为私用的情况比较多的。 嗯， 这是他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他是说我在发生事故的时候，我的车上是没有乘客的。 就是说我在发生事故的时候，我的车辆并不是处于营运的状态。 对对， 是吧？我发生事故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自己用的私家车。 是，这就是他的两点理由。所以说他就认为啊，这个保险公司是应该赔偿的。 但是保险公司坚持认为说我就不应该赔偿。那后来就是吕先生把保险公司给告了。 对，所以说呢，在协商不成功的情况下， 嗯， 吕先生呢就到北京铁路法院进行起诉， 嗯， 要求保险公司呢对他的一些损失，包括本车的损失，包括三者车的损失， 嗯， 就是一起要求保险公司进行赔偿， 加一块3万多块钱。 对，这个案子呢，其实涉及到的金额并不是很大， 嗯， 但是呢，它属于一种新型的一种案件， 是 因为网约车它本来就是一种新型的事物， 是 最近两年刚刚有的，所以说随之而来的话呢，相关的纠纷呢也在不断的增加， 对， 也在不断的出现、 而且在这个各大城市出台网约车新政之前， 对， 有过一段这个管理相对来说比较松散， 是 并不算特别规范的这样一个状态。刚才您所讲的这个事故，就是说这个事故是发生在2016年的这个下半年10月11月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网约车新政其实已经出台，但是并没有正式的实施啊。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处于那样的一种待规范的一个 待规范的一种状态， 对，一个状态啊。 是， 好，哎，那么您就说一说这起案件到底这个修车的这个损失，保险公司应不应该赔？这一块咱们法院是如何去确定这个问题的？ 嗯，因为这个本案的这个争议焦点呢，也就是说这个保险车辆，也就是本案的原告方啊，他在使用车的过程当中呢，到底有没有改变这个营运的性质？他到底有没有构成就是保险法所规定的那种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一个状态，一种程度，这是本案的一个焦点问题。因为按照保险法它52条的规定，就是在保险合同期间，如果保险的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呢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通知保险人，也就是通知保险公司。这个保险公司呢，它有两种选择。第一种呢，它可以是选择增加保费，也可以选择解除合同，因为这个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了，它承保的范围已经承保的风险已经大大的改变了。 对， 所以说呢，这个法律上就赋予这个保险人呢有这两种权利。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什么叫做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呢？他还加了显著二字，我们又如何去理解这个显著呢？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它指的是说这个保险标的它之前所承保的范围有一个本质性的区别，或者说与它这个设置这个险种以及它的保险费已经不成匹配的一种情况下，也就是说足以影响这个保险公司还要不要继续对这个保险标的进行承保，达到这种程度的情况下、 哦、 这就可以认定为是显著增加。 比如说我们普通的家用轿车， 对， 那我就是平常上班啊，周末带着家人出去玩啊， 没 错，也就这些时候用，每天开车时间就那一点儿。 对， 但是呢，如果是一个巡游出租车的话，我天天在路上跑，那这种发生保险 事故的 概 率就大大增加了， 那肯定要大了， 对， 对吧？这个就导致这个保险公司它的成本啊，保险的风险啊是明显提高， 没错。 对，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但是呢，这种网约车吧，是介乎于两者之间， 没错 啊。对，这个就很难办。比如，而且呢，有的人他是有自己正经工作的，他只是在工作之余偶尔接那么一两单， 对 啊。有的人呢，他虽然也是家庭自用车，但是他没什么工作，他可能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跑， 没错， 这个还不一样。 是， 所以说咱们在判这个案子的时候啊，很考验法官的智慧啊。 没错，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特别对，因为关于这种网约车的情况，它具体到每个个案上面，它也是千差万别的。 啊、对对对，都不一样， 对吧？它有的是，比如说我可能半年才出去接一单活，但有的可能每周。就像每周末就去接一单，他有的很可能是每天晚上都去接， 对， 所以说他这个外出接单、外出营运的这个频率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保险事故发生的概率也是不一样的， 没错。 嗯， 就具体到咱这个案件来说的话呢，刚才就像原告方他所坚持的两点，第一呢，第一点他就不认为是营运行为，第二点呢，他就是说坚持我在保险事故发生的时候，我接单已经结束了。对吧？我车上没有乘客， 对对， 我准备回家了， 对，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故的话呢，保险公司也应当赔偿。 这就是他坚持的两点理由。 嗯， 法院最后判决的话呢，是没有支持原告的这个诉讼请求 啊，没支持啊， 没支持。 哦， 具体到个案来讲的话呢， 嗯、 主要是因为第一呢，他注册这个账户平台的话呢，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 嗯、 就像原告自己也承认，一旦有时间的话，他就会外出进行拉私活、拉营运。具体到营运的话呢，他拉的客户的对象是不确定的，并且呢，他要收取那个运费的。 嗯、 所以说呢，这就符合了典型的一种营运的一个性质。具体到咱这个案件的话，为什么说在他发生事故的时候，虽然没有拉乘客，据他所讲是我这接了五单之后我要回家的路上，为什么本案还是认定他为一个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一个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一个行为，主要是因为他从事故发生当天的凌晨一直持续到凌晨四点钟，在长达就是用我们俗话来说就是三更半夜嘛，说白了就是熬了一个通宵嘛， 嗯， 对吧、 嗯、 接了五六单的时候，比如说在回家的路上，这时候他自己在起诉状上自己也说是因为自己太疲惫了， 嗯， 所以说呢驾驶不慎撞到路边停的车，他连前面连续接单的一个彻夜接单的这样一种行为， 嗯， 与导致咱本起保险事故发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用个通俗的话来讲的话，如果他今天晚上没有熬通宵进行接单，可能这事故是不会发生的、 嗯、或者说我不熬夜，我今天晚上就是接那么一两单，在八九点接完我就回家睡觉了，恐怕也不会发生。 所以说从法律认定上来讲的话呢、嗯、第一呢，他这个营运的这个行为啊，他处于一个继续性的一个状态，以他持续了有半年之久，这是一个连续性的一个状态。第二的话呢，他所投的险种是属于家庭自用汽车的性质，然后他现在持续接单的一种状态一直在持续，并且呢本次保险事故的发生与他这个接单的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嗯， 因为他自己也承认是因为接了一单活，就是接了一晚上活，实在是太眼睛太疲倦，眼睛都睁不开的情况下、 嗯、 就撞到了路边停的车上。所以说综合以上几点呢，法院呢就认定虽然他在最后一单车上没有拉乘客的情况下，他仍然构成这个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行为。 那所以最后这个修车钱还得他自己掏。 是这个要分为两种、嗯、因为咱本案的话呢、 哦、 他有本车的损失也有三者车的损失、 哦、 因为三者车的损失他还涉及到一个交强险。 哦， 对 对 对, 对， 他在商业险里面的话呢、 嗯、 保险公司肯定是不会赔偿了，保险也没有支持。 嗯， 但是这个虽然它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但是它不属于交强险的免责范围。 嗯，但交强险只有2000块。 是，交强险只有2000块，但是也是应该是赔偿给他的，因为它不属于交强险的那个赔偿范围。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保险公司只给2000是吗？ 是，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给原告2000元。这个交强险限额之内赔偿2000元。 嗯，那我们这位车主服气吗？ 不服气。 对，应该跟他的这个结果期望差很多啊。嗯， 是。然后他在刚判决的时候， 嗯， 这个原告啊，这个李先生啊， 嗯， 他是非常的不服气，他表示要上诉， 嗯、 因为上诉是当事人的法定 权 利， 权利， 对 对 吧？ 对。 我说那个可以，但是当他拿到判决书，看到这个判决理由的时候，后来又专门致电表示不上诉。 嗯哦，不上诉， 认可判决。他也是知道判决的、 哦、 看到判决之后，他只是之前没有这种意识， 嗯， 没有这种意识。他之前的意识就是说，哎，我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买了保险， 嗯， 我发生事故的时候也没有处于那个拉单的状态，保险公司就应该赔偿、 嗯。 他看到那个判决上的判决理由的时候呢，反思自己的行为，他表示确实有些不妥。 的确是这样一种疲惫驾驶，对于自己也是非常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吧？ 是的、 啊、您是仅仅是这个撞了几辆车，万一您一不小心比如说跟个大货车追尾了呢，万一发生翻到沟里了呢，那这个结果太严重了，可能是危及您自己的生命啊， 也危及到他人的生命， 也危及到他人生命啊。对啊， 对， 没错。我觉得李先生可能看了判决书，咱们判理之后他自己可能也想明白了啊。我想对于他自己以后的行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引吧，是吧？ 没错。 嗯嗯。那么现在网约车新政呢，现在已经正式的实施了，对于相关的问题呢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规范。我们也希望各位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这个朋友，那么对于您自己的车辆使用啊、保险的状况一定要多注意哈、啊、千万不要钻政策的空子。 没错。 啊，咱们该怎么做怎么做，是吧？啊，对自己对别人都是负责任的。这起案件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已经是铁路运输法院民事审判庭的韩虎法官，谢谢韩法官。嗯， 好嘞，谢谢，谢谢大家， 再会， 哎，再见。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 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说完了这起案件之后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请到另外一位法官，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专门审理交通事故案件的法官呢，跟大家介绍一起海淀法院曾经受理过的涉及到网约车的交通事故赔偿纠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六庭的姚林法官。姚法官您好。 主持人您好。 嗯， 有一位冯女士，她的车辆在这个晚上的时候被一辆，也就是咱们所谓的现在的网约车撞坏了。撞坏了之后，这位冯女士呢，当时就起诉了这个司机、车主以及这个网约车平台，就是咱们所说的滴滴公司、滴滴平台的这个公司作为被告，来对她的这损失来进行赔偿。当时她的那个车辆的损失应该是在修理费应该是在17000多块钱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已经超出了交强险的这样的一个赔偿限额，因为咱们交强险赔偿限额财产部分是2000块钱。对 对对对。 肇事车辆呢，它其实是有商业险的，但是当时在诉讼过程当中呢，商业险公司呢答辩的理由要拒赔。为什么会拒赔呢？是因为保险公司认为你原来是私家咱们自用的车辆，然后你登记成网约车之后，你用网约你去经营了，那么已经变更了它的这样的一个车辆的使用性质。保险公司认为你在这个保险期限内，你车辆的使用的这个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且你没有通知我，那么我在商业险，也就是咱们所说的三者商业险部分内，要拒赔。冯女士就觉得说，这么多钱，这个司机是没有这个赔偿能力的，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那么后来就是在审理过程当中，他又追加了这个滴滴平台作为共同被告，他要求滴滴平台也对他的损失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哎，这里问您一下，这个事故，交通队有没有做出一个事故责任的认定呢？ 对，交通队对这个事故做出了很明确的责任认定，就是咱们的肇事司机全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这个网约车是全责的。 网约车全责，对，原告受害人是没有任何责任。 情况我们这辆网约车，您刚才简单提到了，就是说这辆车本来是一个私家车， 对， 是吧？ 对， 那么是他是注册了滴滴平台，成为了一个网约车。那这辆车当时的时候，在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是正在接活呢，还是说这辆车就是这个车主自己开的自用呢？ 肇事司机他实际上是在事故发生前的大概4个月的时候，通过滴滴平台，就是咱们能在手机上看到的那个注册信息来注册了这滴滴司机。但是这个车呢，其实并不是他的，而是他的一个亲属的。然后他我们在审理过程当中呢，通过他个人的那个陈述，然后了解了一下，他实际上他在这个通过这个滴滴平台做这个运营经营，实际上是在近2个月才比较多的在接单，咱们所说接单嘛。当时发生事故的时候，他正是在接单的过程当中，而且这个乘客就是他的那个乘客还是在他的车上坐着。这个事儿，保险公司是怎么得到消息？就是因为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去了现场，然后从乘客的那个手机截屏上得知他实际上是在做这个经营。所以保险公司这一块现在他要取证可能是有一定的难度，除非像这样，哎呀， 对。 啊，我当时在现场了，然后乘客拿出来说我是一个乘客，我没有任何责任，可能他才能知道说啊，原来你是在经营。所以这块呢，保险公司呢也是在我们这儿叫苦连天。当时可能有一个特殊原因，是因为咱们那个交通部出的那个网约车的管理办法，那个当时还没有出台。那么实际上当时网约车的身份比较尴尬， 对， 就是你不知道它是不是合法。这个咱们那个规定出来以后，可能身份比明朗化，然后以后在发展过程当中，这个可能会更加明朗的。这个就是说，你实际上是我是注册了这网约车，我是在经营，然后还是在我自用。但是这块确实也存在问题， 对对。那您说一下这起案件当中啊，作为这个被告方有两个，一个就是这个司机，一个是滴滴公司，是吧？ 还有一个车主， 还有个车主。 哎， 那您说一下这个作为这个司机，他是什么样的意见？对于这位女士。的这个起诉， 作为这个滴滴车司机，其实他最开始的时候对自己的身份和这个对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其实也很模糊，就是他是觉得，首先他可能作为一个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司机来这种思维方式开始来抗辩，就是说他认为我有保险，我的损失现在10000多块钱损失，我有50万的商业险，那实际上要应该来讲是足够的，结果保险公司突然答辩说，哎呀，说你这个改变了经营用途，我保险拒赔了，这时候他才说，哎呀，那怎么办？他实际上是有在审理过程当中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那么在审理过程当中是由保险公司提出来说，那你如果是滴滴公司的这样的网约车司机的话，那么就是认为滴滴公司也应当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最后法院是依职权对这个滴滴平台进行了追加，然后原告这个时候才说啊，那滴滴平台我认为应该承担责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 那滴滴这方面是什么意见呢？ 滴滴公司在这个管理办法出台之前，他们打辩意见一直是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中介服务，就是说我为司机和这个乘客提供一个信息，你需要车，而他提供车，我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信息，我只收取了一部分的这样的服务费用，而并非这咱们说是雇佣的或者是这种关系，或者像出租车司机一样，那你是我出租公司的员工，是这样。他实际上当时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否认。当时那个管理办法出来之后，是滴滴平台呢，实际上对他的地位现在也很模糊。管理办法出来之后，他认为哦，那我承担一个承运人责任，他又否认说我跟这个司机之间是雇佣关系。因为他们没有签订任何的这样的劳动关系和劳动合同啊，或者是有这个雇佣的这样的协议没有，所以他们现在还认为说滴滴平台实际上，咱们一直说这个平台这块是叫分享经济，他们认为他们是跟司机、跟乘客、跟整个社会一起来分享这个经济，所以他们应该不是承担的全部的责任。他们现在是这个意见，他们首先是认为是说，首先保险还是应该承担责任。然后保险之外的，他们现在其实也是对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也处于一种观望的状态。 因为这起案件现在已结案了吗？ 这个现在刚才说的那个车辆损失的那个现在已经结案了，他们双方当事人私下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对，然后原告在我们这儿撤诉了，所以说这个具体说怎么解决的，他们没有告知法院，也不希望法院对这个现在做出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确定。但是呢，现在目前看呢，从我们海淀法院这一块看，就是涉网约车侵权的这个交通事故这种案件现在是越来越多。 朋友们，这两起案件说完了之后呢，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在明天后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我们将邀请到另外一位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专门跟大家说说涉及到网约车出行平台的这样的纠纷。在很多这种网约车的交通事故的赔偿案件当中啊，都涉及到网约车平台是否要担 责。您在创业第10年，期待破历史。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10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脑洞大。